四件套之前啊，一直是当做主商品销售的。 是， 当然这一切的一切只在享购全民开箱放量的活动当中。 没错，一定要记好热线了，是400710888888。现在一号线四位朋友在等待，二号线一位，三号线三位，四号线两位。线上通话的朋友，请缩短一下通话时间，我们争取为每一位爱家的您都能够抢购到这床被子。 嗯， 那这床羊毛被能够用十几年的时间，贴身不钻毛，不起球，无静电，抗菌防螨又环保，不仅更温暖，而且更健康。想要给爸妈带一床，给家里换一床的，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400710888888，400710888888，只要498元，还有四件套免费赠送。这样大的优惠力度是首次带到，而且仅有3天时间。 嗯， 所以400710808888，400710808888，听到就不要错过了。 是的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羊毛被不生螨虫，不潮湿，不起静电，足够的舒服，给大家全新的睡眠体验。 是， 现在拨打400710808888，只要498块钱一床。 嗯， 而且首次加赠到高档的磨毛四件套，订购2床996，直接带走3床被子，2套四件套。400710808888，400710808888，订购成功免费送货，验货满意再付款。400710808888，400710808888。 根据国外媒体的报道，眼下的印度正逐渐从一个移动为先的国家发展为只有移动的国家。请注意，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某家通信运营商，而是越来越多的印度消费者通过手机上网，桌面 PC 机快变成了被遗弃的物品。印度的 IT 产业和中国有哪些不同呢？台式电脑普及到我们身边还没多少年，它真的就要被历史演变的车轮碾过了吗？在不久的未来，大屏幕移动端是否会取代 PC 端呢？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，告别 PC 时代。 新闻记录生活，是社会的刻度，科学还原真相，是智慧的光芒，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，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。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.6，20:20，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，照亮新闻深处。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您在周日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，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。今天啊是2015年的12月13号，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，先和大家关注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。我们要回到的是1993年的12月13号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离子呢物理实验室的科学家们连续2次打破了受控核聚变反应能量的世界纪录。那么这事儿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听起来是不是相这个离我们的生活稍微远了一点啊？来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这件事情。其实呢，这个实验还是了不得的。就现在我们都知道有核电站，这个核电站呢是通过核裂变的原理呢来进行发电的。但实际上科学家们呢早就知道说有一种方式啊叫做核聚变。核聚变呢产生的能量更高，而且呢核聚变呢即使出现了问题也不会对于环境产生污染，但是核聚变的能量是不可控的。又回到了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1993年12月13号，美国呢普林斯顿大学的相关的科学家呢进行了4次实验。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实验当中呢，能量已经是达到了300万瓦和560万瓦。在实验期间呢，他们是利用托克马克核聚变测试反应堆当中来得到了3亿到4亿摄氏度的温度。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词儿叫做托克马克，很多朋友觉得这词儿是不是特别新鲜？其实呢，对于很多爱看电影，尤其是爱看钢铁侠的朋友来说呢，可不新鲜。钢铁侠呢身上所带的那个能源器啊，其实就是依托呢托克马克原型来进行这个制造的。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科幻的电影啊，在现实当中呢托克马克这个东西是存在的，但是呢仅仅是一个实验室的阶段。什么是托克马克呢？我们跟大家呢简单的来介绍一下，它是由环形真空室磁以及线圈呢所构成的。最初呢是由2位呢原苏联的科学家在上个世纪呢50年代所发明的。我们跟大家说完了托克马克之后，再来说一说呢关于核聚变的事情。